谁？经过黑我悲，跨过生我谁？有着我便有着你，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。爱是永恒，当所爱是你。 九六九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我要你陪着我，看着那海龟水中游。在那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，你不要害怕，你不会寂寞，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，让你乐悠悠。日子一天一天过，我们会慢慢长大，我在唱什么？哦吼！我知道有一天你一定会爱上我，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不错。哦吼！时光匆匆匆匆流走，烟雨也不回头，美女变成老太婆。哎呦！是个糟老头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我们一起手牵手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数着浪花一朵朵。 花一朵朵，我们数着浪花一朵。

望你能陪我到海角到天涯， 就算一切重来我也不会改变决定，我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。 学校的舞池砸塌的人生，我容易醉在酒里，繁华中我是泄落的城池，人们拒绝我哭泣，今夜无人的角落，寂寞让我

只回到那个美的世界里去逃避。再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刻里找自己， 一起回顾经典好音乐，我是林奇。以歌手身份出道的演员有很多，这一位呢也是以歌手身份出道，最终成为著名演员，他就是张国荣。张国荣的音乐道路源于一张5元的报名费。一次呢，张国荣在朋友的邀请下决定参加歌唱比赛，可当时还只是打工仔的他，却怎么也凑不出报名费。回到家中呢，他只好找到六姐帮忙。得知这个消息后，六姐全力支持，拿出了20元给他。力求完美的张国荣从初赛到复赛到最后拿到奖项。张国荣的声音有一些沙哑，却在诠释每一首歌曲的时候，每一个发音都令人着迷。 在等天亮，或在沉默酝酿，而嘴唇揭开讲不了的遐想，你我或者 一样， 日夜寻觅对象，却朝夕妄想，来日方长，已乱情迷极易流逝，难耐这夜冲光浪费，难道你可遮掩着身体来分享一切，越是期待越是美丽，来用这夜冲光代替，难道要等清春全枯萎，自得到一切，已乱情迷极易流逝，难耐这夜春光浪费，难道你可遮掩着身体来分享一切，越是期待越是美丽，来让乍现春光代替，难道要等一千年一世才互相安慰， 你回来